就好像读书一样的，没有进步啊，老是留级啊，不能进步。然而有一些情形比这个更糟糕，不但不能进步，他还退转啊，好像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但说是留级啊，还降级， 就麻烦大了。 留级嘛，是老留的这一班了啊，今年念二年级，明年还在念二年级，那明年再倒过头来叫你去念一年级去，这个就退转了。那么这些原因呢，都是不明所理，才会有这个现象啊。一空立世界，世界什么也是个抽象的概念。你们同学当中大多数啊都读过白话明文论，是讲的十分啊，是讲过去现在未来，界呢是讲的方分，就是我们讲的空间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啊，这个叫界。所以世界今天讲时间与空间，这个东西是抽象的啊，在白法里面呢列在不相应行法，这是这个东西说的是一空立世界啊。世界这个概念呢，是你凭空想象的啊，今天讲是抽象的啊。是你虚妄分别执着里面所产生的，实际上哪里有？没有啊，实际上真没有。我们这个时间观念从哪里来的？是因为地球自转，自转一周，我们把它分成24个小时。现在科学化了，你要坐到太空船，飞到太空去了，谁问问你？你哪有时间？没有时间，为什么呢？没有地球在转了，时间就没有了。这个太虚空当中，星球太多了，转的速度不一样。啊，我们叫一昼夜，啊，叫一天。那么换句话说，每一个星球这个一天的长短不相同啊，距离我们最近的月亮，这个大家想，月亮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那么如果你要跑到月球上去了，哦，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第二天是我们地球上一个月啊，它速度慢可见的世界这个概念呢，虚妄，不是真的啊，不可以执着啊，不应该分别。你要有这个分别执着的心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你这个心里头还有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 你怎么能真的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一心里头没这东西。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你这个里头还有空间，还有时间啊，还有人相，还有我相，这怎么行啊？你有这些东西，所以你怎么勤苦去念佛啊？念了几十年啊，甚至于你生生世世都念啊，从无量阿僧祇劫都念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念到一心，真不能得一心。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心里是有东西的啊。一心是本来无一物，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看古来大德，人家为什么开悟？为什么明心见性？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把一切的分别执着通通丢掉了。舍弃掉了，真正达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成功了。般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般若无知啊，你怎么样？你就怕无知，那无知，我不变成傻瓜了，我不变成愚人了，我要求知啊，你就求知去。你所求的是什么？求的是邪知邪见。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你就是读这个佛经，依照这个文字来解释这个意思，在佛经里头也是邪知邪见。注意要记住啊，啊，佛自己讲的，说法者无法可说，你怎么在这个里头有一些法呢？那真是叫谤佛啊！佛没说一句法，你要说他说了，我说了一大堆的佛法，啊，说了无量无边的佛法，你不叫谤佛吗？诸位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那么这是完全从你内心障碍的地方来给你解除啊。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要不把这个戒解开，这个戒是你自己去解，本来是你自己接的啊，还得要你自己去解啊。在一切万法里面，诸法实相里面，其分别执着的是你啊。你要想把分别执着去掉，还要靠你自己，谁也帮不上忙啊。古人说啊，戒灵还需系灵人啊，这个话我觉得未必可靠。为什么？系灵的那个人他系的，别人也可以帮他解啊，唯独这一桩事情啊，谁都没办法啊。你的父母不能帮你诸佛菩萨也不能帮助你，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啊。这个事情要靠自己啊，啊，这个结是自己结的，解这个戒也要靠自己。那么也许你要问了，哦，佛经里讲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怎么来的呢？诸位想想，你要问我这个话了，这个话问的是有理还是没有理？ 这个四十的时期，你说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我不执着了，像我不执着了，人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啊，众生寿者究竟是什么回事情？你这个念头一生就着了相， 执事要统统着了。 你要问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着相了，你迷惑了。只要着相迷惑，怎么给你解释都解释不通。为什么呢？全落在心意识里头，落在分别执着里啊。诸法实相的时候你决定见不到，你果然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一念不生了，恍然大悟啊。悟是什么呢？这事实真相明白。啊，事实真相说实话本来是明白吧。啊，像起心论所讲的，本觉本有，那怎么不明白呢？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那怎么不明了呢？佛教一切智，哪一个人不是一切智？哪一个人的智慧比佛差一点呢？个个都是圆满的，是你自己迷了你自己啊。啊，换一句话说呢，是你自己放不下了，放不下是迷啊，看不破也是迷啊。啊，所以经文摆在面前，你就迷在那个字里行间了，死在句下。你不觉悟啊，离开了分别执着这个经文，一看就觉悟，一听就觉悟了。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念念觉，像六祖初见五祖时候所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长生智慧还知足了福田，福慧都圆满了，还要做什么？啊，那个福慧怎么圆满的？心清净，本来无一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念念都是智慧。啊，迷的人怎么样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念念都是烦恼。境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迷人看境界，自己心里头生烦恼；悟人也看这个境界，心里头生智慧。可见的只是迷雾不同啊，与境界有何关呢？啊，迷人造罪业，怨天尤人。这是越迷越深啊。图书馆所讲的这些大乘经论全是一个理，啊，是讲这个真实境界。啊，句句都是说真实话， 面这两句，想 沉 沉过度，知觉乃众生。有情讲的动物，无情讲的植物与矿物，这些世界全是妄想所成的，所以说想成，成这个意思叫凝结，是你那个虚妄妄想凝结而成的，像那个水呀，在这个寒冷的气候之下凝结成了冰块，本来没有冰块，凝结成了冰块，因为你在境界里面这个妄想，给诸位说这叫微细妄想，你自己不会觉察到微细妄想这种微细妄想，连阿罗汉辟支佛都不晓得，何况我们，人家那个定功那么深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晓得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说这样，阿罗汉所断的粗惑，粗惑之后还有细惑，细惑是根本无明，这个地方讲的根本无明是讲身相无明等觉菩萨所断的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这一品生相无明在此地就是想沉沉过度，生相无明极其微细好，相生生出来了，生就是现了，这个妄相现前了，现前之后怎么样呢？你用妄心呢，就分别这个妄相，你有知有觉，知觉乃众生啊，这个众生呢，这是讲的有情众生不包括无情，因为无形呢在前面过渡就包括了，经文里头意味很深长啊，过渡里头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你想想哪一法不是中央合合的除了虚空之外，色身香味触法通是中央合合，所以都叫众生植物矿物叫无情的众生动物呢叫有情的众生没有分别执着的没有分别执着的就是我前天呢是昨天吧在华严经里面跟诸位提起的，在一些境界里头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可是对境界的呢，一切都不明了。你想想这是，这就是知无旷无啊。他对外头境界不晓得，如果认为就是这个就是定啊，我盘腿面壁坐在这里，什么事情六根子不也不接触六尘境界了，心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么你想想，你那个定功无论你怎么修，你都比不上一块大石头，那个大石头摆了几千年了，它都在不动，那是定功甚深呐、啊！你能比得了它吗？纵然你修成了，也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啊，活生生的人啊，修成一个石头，那叫做佛啊！哪有这种道理呢？诸也晓得这个，晓得第一个事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一切明了，一切通达。这个也叫无情众生，是谁呢？是佛。菩萨叫具有情，佛不叫有情，佛没有情。换一句话说，佛与知无旷无它是不同的，知无旷无是一切不通达不明了，佛是一切皆通达皆明了。佛跟知无旷无有个相同的，就是一切境界的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句子里头就含着有啊，我们如果学佛不开智慧啊，有定没有慧，那就是石头啊，都在无明里面呢。有慧没有定啊，就是有这个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啊，好像也一切也都是明了啊，但是要晓得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第六意识堕落在邪知见里头啊，视知变通啊，落在视知变通。视知变通在成佛修行上来说八难之一啊，八种最大的障碍你碰上了，所以这个法门呢叫等定慧等学啊。我们在禅经里面跟诸位详细说过啊，六祖讲的定慧等学啊，定是体，慧是用，慧是体，定是用，定与慧呀，可以互为体用，是同时的，没有先后的。啊，这个意思就是，既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又一切明了通达，定慧等觉啊。啊， 实在是《金刚经》说的更简单，八个字啊，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取相啊，看得清楚，听得分明，一切明了吗？啊，如如不动啊。所以这个天我们想的知觉乃众生，这样楞严会上佛说过，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你要找无明的根本啊，无明的源头是什么呢？佛给我说知见立知，头一个知见是本有的，就是觉照，你在这上面再要加一个知见，这就迷了啊。我举一个例子说，你们看清楚没有？这是什么？哦，你说善，几善？如果这个地方有个日本人在做，你问他是什么，他不叫几善了，他有他的名字。你在这个美国人，你这什么，他又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啊，就是知见立知。知见是什么？一眼看上去大家一样平等，个个心里明了，一叫他一个名字就是立知了，这什么？这就是无明本。注意想这个道理，必须要在你心里边把这个根本无明给拔掉啊。这才行啊。对别人的时候，人家问什么，这个我只善只善，这是什么？随众生，随你的无明说的。我决定没有这个假名在上，因为你叫的这个东西我随着你叫，你有这个分别，有这个执着，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随你叫的，所以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着你们吗？顺着你们，你叫什么我也叫什么。哎，你有分别执着，我无分别执着啊。这是佛菩萨。啊，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你所有的邪门通通是盲修下令。啊，你所修的通通是烦恼，你没有菩提啊。啊，真正修行的人每一天这个现象是法喜充满，增长智慧呀！啊，不会修的人怎么样呢？啊，每一天是苦恼无边，念念都生烦恼，啊，长无明，长邪见，这是自己把路走错了。佛在一切经里面指对我们是正路。那你自己走到岔路上去，你怪谁？自己不求正知正见啊，把经意思曲解了，还说佛菩萨祖师不对，你都对了，当然他都不对了嘛。 哎，你其实说我自己不对了。 哎，他大概就对了。 啊，我都对了吗？那佛菩萨所讲当然都不对了。这个经义啊，字字句句都含着有无量义啊，必须要很细心的去体会啊，能够体会到了，必须把这些理论方法境界都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叫做修行啊，把自己的过错统统改正过来啊，一定要晓得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才能悟入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